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真正跑起来，众人才逐渐感觉到负重带来的压力。如果只是普通的跑步，就算不使用魂力，这一个来回6公里左右的路程对他们来说谈不上什么负荷。魂力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体能，就连奥斯卡和宁荣荣这样的辅助系魂师也不例外。但是有了负重，身体明显变得不适应。一个来回下来，奥斯卡和宁荣荣二人已经是汗流浃背，其他人也都露出了些许疲态。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中体力最差的，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，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，身体有了第三魂环在各个属性上的加成，状态比宁荣荣好上不少。唐三和戴沐白身上的负重是一块15公斤的石块，小五、朱竹清和马红俊身上的负重是10公斤，奥斯卡和宁荣荣虽然只有5公斤，但此时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，身体越来越沉，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。学院的大门在望，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，大师正站在学院门口，看着他们跑完第一次往返回来。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个大桶。 每个人喝点水，再继续。 桶内是温水，略带咸味，似乎是放了盐。在大师的监督下，每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，立刻就督促他们再次踏上惩罚之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空中的大火球已经渐渐向当中靠拢，带来的温度也逐渐增加。喝了盐水的众人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。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，但奥斯卡和宁荣荣却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。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，但看到七人是同时回来的，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满意，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。此时的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，同时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。他要做的并不是虐待学员，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。第二次往返，第三次往返，第四次，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前时，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温度适宜的盐水。温水容易吸收，盐分补充排汗对体力的透支，哪怕是宁荣荣和奥斯卡都感觉自己有些奇迹似的坚持跑完了4个匀速往返。除了喝水之外，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。但是当第五次往返开始的时候，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明显已经慢了下来，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，双腿像灌铅了一般沉重，背后的竹筐更是像山岳般带来重力。在匀速的情况下，其他人的体力还能保持，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，可精神却保持得很好。 小奥，把你的石头给我吧。 旁边的奥斯卡也同时向宁荣荣伸出了手，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这次往返也未必能坚持得下来。唐三和戴沐白的负重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，竹筐里变成了2块石头。5公斤看上去不重，但在体力大幅度消耗的情况下，这简单的5公斤也给两人带来了明显的负担。匀速虽然能够保持，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。正好相反的是，失去了5公斤的压力，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产生出了一种超脱一切的感觉，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飘起来一般，跑起来顿时轻松多了，不但恢复了原本的匀速，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。第五、第六、第七3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。第8次往返开始时，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，肺部仿佛火烧一般灼热，每迈出一步 地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，那是从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液。从上一次往返开始，他们在学院门口补充的盐水已经变成了两杯，而且有着短暂休息的时间。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，依旧在每一次往返之后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。 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 马红俊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扑倒在地。他停了下来，双手撑在自己膝盖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他那张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，似乎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极为困难。众人先后停了下来，这一刻，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，彼此对望。他们发现，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。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应该如此疲惫的，但是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，比起其他人来负担更重。七人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，小五也到达了30级，但他的负重却是和朱竹清、马红俊一样的，再加上他本来身体就轻，此时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。足足喘息了有接近5分钟的时间，众人才渐渐缓过来。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，不如我们慢一点吧。哎，我不行了，再跑下去恐怕是要累死了。 慢？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？可我们的速度一直都在降低，很明显大师是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，跑回去太慢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出现。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严厉了点，但他是为了我们好，一定要坚持住。胖子，把你的负重给我吧。 戴老大，你还行吗？ 拿来。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背后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，唐三也来到了朱竹清的身边。虽然他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不是帮朱竹清承担负重，但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差不多。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明显体力消耗也很大。 我来帮你吧，竹清。 不用，我还能坚持。你比我们还要多跑两圈，现在消耗这么大，后面怎么坚持？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，朱竹清一拧身让过了唐三的手。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，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冷。征程再次开始，这一次众人将速度再次降低。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，但能够明显看出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，每一步留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中最多的。胖子带给他的负重可是10公斤，在体力本来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，又将负重增加到30公斤的程度，对戴沐白的体力消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。第八次往返结束，大师在提供给他们温盐水的时候，刻意看了一眼众人背后的竹筐，却什么都没说。第九次往返继续，尽管没有负重，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也已经达到了接近极限的程度。马红俊倒是恢复了一些，小五还能坚持，朱竹清的脚步却越来越慢了。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，看上去并没有体力透支的迹象。眼看着索托城已经在望，第九次往返就要跑完一半了，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，整个人朝着前面扑倒下去。要是在以往，凭借戴沐白的实力一挺身就能站直，可此时他的体力消耗实在太严重了。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，看着他要摔倒，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。戴沐白邪眸中双瞳已经合一，这种情况下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，应该是一种极限的表示。戴沐白并没有能够自己站稳，整个人都是靠在唐三的肩膀上，胸膛就像风箱一样剧烈地起伏着，整个人看上去已经接近了脱水的状态。 戴老大，你怎么样？ 此时唐三没有吭声，却直接取出了戴沐白竹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块，放入自己竹筐内。 小三， 不用，我还能坚持。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那么巨大的痛苦都能坚持，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？我可以的。兄弟们，让我们坚持下去，谁也不能掉队。 戴沐白勉强站直自己的身体，目光坚毅看着唐三。一边说着，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了属于自己的那块15公斤的石头，重新放回了自己的竹筐内。 戴老大，把我的还给我吧。 还有我的，我这会儿也好多了，能够自己背。 蓉蓉就算了，胖子，你自己坚持一会儿。 马红俊自己的负重重新回到背后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。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，宁蓉蓉那5公斤的石块也从戴沐白的竹筐转移到了他的竹筐，负重增加到25公斤。征程继续上演，每一步迈出都是那么的艰难。而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负重的情况下，凭借他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。第9次往返就在众人的互相扶持下坚持了下来。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，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。惩罚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3个时辰。七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，都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。 兄弟们，还有最后一趟，大家坚持住。 小三，把我的负重还给我，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，我能坚持。 啊，不用，你腿都在抖，我还能行。 当我是兄弟，就还给我，我能行。 行，行，你今天真像个男人。 听到宁蓉蓉夸他，奥斯卡此时累得笑不出来，只能挺挺胸膛，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此时的史莱克七人体力都已经透支，但他们的神情却没有一个放松下来。有的时候，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能够坚定。挺过一次极限，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